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这天卡尔先生到他同事路易家去做客，天色晚了，卡尔先生起身要走，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路易家的小儿子跑过来为他开门，于是呢，卡尔就开玩笑似的问小路易， 小路易你真乖，告诉叔叔你愿不愿意把叔叔送到汽车站那去呢？ 小路易摇摇头回答道， 不行叔叔，因为我饿了。 这跟你饿有什么关系呢小路易？ 我妈妈说了，只有等你走了我们才能吃晚饭。 话说在一个小镇上，有一个人为了逃避兵役，在体检之前喝了好多咖啡，他想让自己的心跳和血压都升高一些，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兵役体检他居然合格通过了，他觉得非常沮丧，可是无可奈何，他只好参军了。又过了一年，他在一次演习当中受了伤，当地野战医院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啊，医生突然对他说道， 当初这是谁让你入伍的？ 听了这话，这小子问了一句， 这有什么关系吗大夫？ 当然有关系了，像你血压这么低的病人根本就不应该参军。 上个周末下午，家庭主妇小刘正在家里头准备做一只鸡，她从外头买回来一只白条鸡，回来之后她就发现这白条鸡身上还有几根毛没去净，于是呢，她就随手在厨房里抄起了一打火机，打算用这打火机啊，把这鸡身上的几根毛给它烧掉。那小刘的乖女儿呢，从她妈把这只鸡拿回来之后，就一直跟着妈妈在厨房里忙活，她看着妈妈这个举动啊，她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活，非常好奇地问妈妈， 妈，能问您个问题吗？ 想问什么问题啊？问宝贝。 那像您这么干，那只烧鸡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里呢？ 话说这天啊，在医院里头有这么个病人啊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对大夫说道， 大夫，我耳朵有点半聋。 听到这病人的话，这医生啊、有点不高兴。这不可能，要么你就是聋了，要么你就没聋，你怎么说你自己半聋呢？ 我真的是半聋，大夫，我不骗你。 听到这个病人很固执，这医生只好给他做个测试。你要非说自己半聋的话，那也行。你现在给我站到墙角去，站好了吧？现在我说什么话，你就重复我什么话，听见了没有？88。听了医生的话，站在墙角的病人非常大声的重复道： 44。 这天晚上，小杰克的父母坐在客厅里开始讨论他们儿子的学习成绩。 亲爱的，咱们的儿子可怎么办呢？他学习成绩太差了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说说他才好？ 听到杰克的妈妈这么说，当爸爸的很有把握的把儿子叫到了客厅里，对儿子说道： 儿子，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，要是你考得好，我就给你买辆自行车，要是你考不好，你妈就会给你买架钢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 Mary 太太呢在家里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，来了很多客人。而 Mary 太太四岁大的小女儿在席间，她谁都没关注，她就盯着一个穿着吊带裤的杰克先生看，从头跟到尾，而且一边看呢，她一边的皱眉头。 Mary 太太一看就知道不妙，她怕自己四岁大的小女儿做出点什么不合适的事儿来，于是她赶紧拦下小女儿问她： 怎么了宝贝儿？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杰克叔叔看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妈妈，我是觉得杰克叔叔有点不对劲，他是不是疯了？来咱们家吃饭，为什么非要系两条安全带呢？ 秋天的树，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，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，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树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，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，我弯不下腰，无法看清楚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时时仰望天，春风吹拂，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，我很有耐心，不与命运追逐。我是一棵秋天的树，安安静静守着小小江湖，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，不在远处。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会很累的。